包车友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穿越时空，去感受生命的律动， 生命的律动， 去体味那瞬间的心跳。去探悟那人生真谛，穿越午后，带您重现经典，共话美丽的音乐人生。 如果说到音乐神童，你第一个会想到谁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那首作有《小星星》像这样的曲子的作曲者，就是天才莫扎特。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穿越的就是这一些音乐家们他们的天才时光，也是他们的童年时光。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耳边要听到的当然是来自于公认的神童莫扎特的音乐。 边听着莫扎特最著名的这段交响曲的片段，我们说一说莫扎特。他小的时候，3岁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音乐才能，4岁跟随父亲学习钢琴，5岁作曲，6岁又随父亲学习小提琴，8岁创作了一批奏鸣曲和交响曲，11岁的时候写了第一首歌剧。在欧洲音乐史的渊源长河当中，他从小就是显示出那种音乐才干者，像这样的才干真的是非常罕见。莫扎特那样早熟的奇才，在那样小的年龄就被公认为神童音乐家。从莫扎特简单纯美之后，我们马上来聆听的就是深沉悲怆的贝多芬。那其实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以钢琴家的身份出道，这也是贝多芬像这样的一位小音乐神童他所经历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都曾经有过神童的辉煌。Thank you. 贝多芬童年的时候，严厉的父亲要求他每天练习钢琴和小提琴8个小时以上，即使在寒冬也不例外。贝多芬成名之后，他仍然像小学生一样的学习，并努力地提高他的钢琴演奏技巧。后世流传着他苦学的佳话，贝多芬身旁放一盆凉水，他不时地把手放进水盆当中浸泡，然后甩干双手再继续练琴。原来他的演奏如狂风暴雨，他的食指不停地运动就发热了。为了不停地练琴，一盆凉水很快就沾光了，地板上也洒满了水，水慢慢地流到了楼下，听了入神的妇人们，当他们的衣裙被打湿的时候，才发现漏下来的水，他们大惊小怪，屋顶漏雨啦。当然这是一个传说。 肖邦的乐曲，我们就来到了肖邦的世界，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神童音乐家们，也是音乐家他们的童年时代。肖邦也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的父亲尼古拉·肖邦具有少见的名智。虽然肖邦爱音乐超过一切，可是父亲却认为兴趣爱好并不单一，学校各门功课都要好。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法语，弗里切克，他还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中学和音乐学校的学业之外呢，他还旁听演讲和朗诵课，上宗教课、高级声乐课。此外呢，他还会乐于参加一些聚会，来借此参加文学讨论。他所受的教育非常出色，自幼就像王子一般。他因而更愿意与他的同类为伍，他跟他们的思维方式相同，也惯于使用他们的语言。童年的肖邦在跟他们的接触当中学得举止优雅，世界上任何别的音乐家都没有类似肖邦这般讲究的教育环境。他六岁的时候跟随钢琴师齐尼夫学琴，真的是进步神速。八岁的时候就公开演奏了一首协奏曲，至此被视为音乐神童，成为了华沙上流社会的宠儿。14的时候，肖邦拜华沙的音乐学院院长埃尔斯纳为师，原本是想学作曲的，但是呢，埃尔斯纳却看出肖邦具有独特的天分，因此并未用传统刻板的作曲法来限制他的思维。没多久，埃尔斯纳便停止对于肖邦的传授，而肖邦以后也就没有再正式向其他老师学习过，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摸索。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可能是很多人最最深爱的钢琴协奏曲的乐章。

永恒的魅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今天这样的话题是和音乐家们他们的童年有关，继续聆听这些音乐家他们的童年是怎么练琴的。门德尔松他《无词歌》当中的《春之歌》，门德尔松也是一位钢琴神童，九岁就开始公开演奏，十岁的时候就为诗篇十九来谱曲，十二岁已经写出了一首钢琴四重奏，十四岁的时候组织自己的私人乐队，十六岁发表第一首杰作弦乐八重奏，十七岁的时候完成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二十岁他通过指挥《马太受难曲》在巴赫去世以后的首次公开演出来宣传巴赫的作品。像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在我们第一次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开幕音乐会上，也是我们的启动音乐会上，就有一位小朋友曾经和我们的音乐大师汤姆海一起来合作了门德尔松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那就是汤姆海大师的女儿唐苏珊。现在我们可以再来聆听一下当天音乐会的录音，他演奏的是门德尔松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那说起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之前呢是写过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在 E 小调最著名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之前的。在13岁的时候，门德尔松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可以说真的正是一个小小少年的时候。那个时代的音乐家多半是怎么说呢，就是英才早逝吧，所以呢38岁门德尔松就离世了。那他的遗孀呢就把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手稿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小提琴家，也是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首演者，叫做费迪南德大卫，他来保存。不过呢大卫把他束之高阁，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梅纽因发现了这部作品，并且在1952年首次演出。梅纽因非常喜欢 D 小调，曾经三度灌制录音。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唐苏珊和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一起来合作演出的现场版本。 继续讲述音乐神童的故事。李斯特爱之梦，当然我们现在要讲述的是李斯特，他也是神童吗？他曾经拜车尔尼为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来回要步行两个多钟头去上课，每天琴不离手，练习四到五个小时。虽然他当时的钢琴技巧已经十分的娴熟，但是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他仍然是从基本功练起的，三度、六度、八度指法练习、震音、滑彩段都是他每天必须的练习。他的技巧和表现力当时无人可比，当然他长大以后被后人称为钢琴之王。耳边听到的大提琴的声音是来自于马友友的演奏，很多人把大提琴和马友友画上了等号。这位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奏家，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的琴声行云流水，儒雅率性，正如他与生俱来的贵族的气质。他获得多次格莱美大奖，被誉为白宫第一御用艺术家，也是被上一届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了总统自由勋章，就连苹果之父乔布斯听了他的音乐会都会激动得泪流满面。而这样的一位大演奏家，他也是神童。在1962年11月29日，马友友和姐姐一起在肯尼迪中心的舞台上用音乐征服了现场5000多名观众，其中就包括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和夫人。第二天，马友友抱着大提琴的相片和第一夫人的照片登上了华盛顿邮报。而这一年马友友7岁，在我们的节目里曾经为大家带出过这一段录音，非常可爱的马友友。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十岁。